一回，就让你离开吧，这伤心城。 爱情已经上演。

择。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辛晓琪的《忐忑》，孙晓一的《电子公路》，以及陈冠希的《你让我失眠》。 忽而醉，忽而醒，这样的陌生的。 车开了，有人催我，东阳的公路快一点找我，没有耐心了，人快要疯了，给我翅膀吧， 我想要追。

照顾。 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怀旧金曲广播。

记忆四处在追寻你的眼，还有你的影。那是谁在风里行，留下一路寂寞回来吧，你可知我的心。也许我会跟随